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5号，星期日，农历腊月18，北京霾，1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广大政法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最高法最高检部署2017年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 2016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四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增幅超过80%。 系列报道：民生暖万家，坚持调控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农业部部署2017年农业转基因监管，要求严格试验审批。 京津冀遭遇新一轮重污染天气过程，环保部要求各地确保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春运第二天，智能化助力出行成亮点。 新春走基层，黑池庙村的美丽转身。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12号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政法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领会，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把政法工作提高到新水平。请听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让广大司法工作者感到重任在肩。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庭长王旭军： 总书记提出了要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要提高预防预测各类风险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求我们要深化司法改革，并且加强队伍建设。我觉得呢，总书记提的这些呢，提到了我们政法工作的要害之处。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新技术、大数据成为高频词。青海省政法委调研员杨才旦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是今后一个时期提升政法队伍科技化水平和战斗力的指导性文件。杨才旦介绍，2016年8月，青海政法专网正式开通，填补了青海各级政法委信息化建设的空白。 2016年，全省政法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成为指导，不断提升政法工作科学化、法治化、现代化水平，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政法各项工作取得了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也引起了基层政法干部的共鸣。江西吉安万安县司法所所长林万清在乡镇干了13年的司法工作。林万清说，要立足基层一线，尽自己所能去提高司法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我觉得无论是化解矛盾还是调解纠纷，首先要有一个责任心，要有耐心，要把老表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下去解决问题，不能带着观点，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偏听偏信。 结合刚刚闭幕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多地司法工作者也在精心谋划2017年的工作安排。山东济南监狱监狱长刘敦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法机关要切实加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维护国家和政治安全，为监狱系统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7年，我们将根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要求，大力加强监狱警察队伍建设，大力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3号在北京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俞正声说，在双方最高领导人引领下，当前中越关系进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双方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 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会见结束后，俞正声和阮富仲共同出席中越建交67周年暨2017年迎新春友好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分别部署2017年重点工作，强调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专门总结了法院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先判中港干部职务犯罪案件60件，其中是2016年判处了36人，依法审理并计划收容白文培、周本顺等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署，试点地区要配合做好转力和衔接工作，非试点地区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要真正以对党和人民事业、对检察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绝不减弱、零容忍态度绝不改变的要求， 确保查办预防职务犯罪力度不减弱、绝不减弱，而且坚持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安全相统一。 曹建明强调，要持续深化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工作。目前已从美国、加拿大等37个国家和地区追捕劝返158人，其中杨秀珠、李华波、严永明等百名红通人员26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昨天发布，2016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外商投资延续向高端产业聚集的态势，4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增幅超过80%。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吸引外资金额813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超过70%，信息、咨询等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同比大幅增长86.1%。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宏表示，外资制度改革红利持续显现。 这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81.3%，以5%的国土面积占到了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10.8%。 与此同时，去年10月以来，全国超过95%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与变更通过备案完成，外商投资便利度大幅提升。从区域看，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小幅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东部地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唐文宏， 美欧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实际的增幅达到了53%和41%。亚洲投资来源地澳门和韩国的实际同比增长了290%和24%，日本对华投资呢增长了1.7%，逆转了连续2年大幅下跌的一个态势。 系列报道《民生暖万家》今天播出，坚持调控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采制：央广记者刘飞，南京台记者陈竹君。 近日，南京市房产局局长郭宏定称，2016年是南京历史上房价上涨最快、楼市最火爆的一年。为此，南京在2016年9月25号出台住宅限购措施，10天后调控再次加码。2016年先后共出台7个调控文件。南京某房产中介机构人员表示，调控措施出台后的近几个月，成交量和之前比不了。 我们这一片的门店，11月到12月，成交量严重下滑。从新年以后，现在还没有成交呢，看房的人还是很多。 江苏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副主任许华兰表示，对南京、苏州和无锡这3个该省内房地产市场热点城市的调查显示，调控实施后的2016年10月和11月，与1到9月相比，部分投资性需求受到抑制。不光南京，2016年9月30号到10月8号期间， 全国20多个城市密集发布楼市调控政策，启动限购限贷等组合措施。近日，住建部方面表示，2017年要千方百计抓好房地产调控，继续执行好已出台的措施，同时密切关注潜在热点城市，防止溢出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任兴洲则建议， 坚持调控，不去主动的刺破泡沫，逐步的把这个风险释放，限购它是最快捷的方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逐步的去找到有一些所谓的长效机制。 近日，农业部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要严格落实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审批制度。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通知要求突出监管重点，要继续做好试验环节监管、南繁基地监管、品种审定环节监管，继续做好种子生产加工经营环节监管，对辖区内的种子生产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在种子加工和销售环节加强转基因成分抽检，严防转基因玉米、水稻、油菜、大豆等种子冒充非转基因种子生产经营。通知还要求进一步规范转基因番木瓜的生产种植，抓好番木瓜苗木生产环节监管，严格落实转基因生物进口和加工许可制度，确保进口转基因生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推动境外贸易商、国内进口商、国内加工企业监管工作一体化。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云波， 实际上这个监管以前就有的，只是说现在呢可能在执法上头把它落到实处而已，力度是在不断的加强，这是肯定的。 同时通知指出，要加大查处力度，对违法制种、繁种、销售转基因种子种苗的生产经营者停止生产经营，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罗云波指出， 查处这个是为了转基因这个技术能够更好的健康的发展，如果是说大家不按规矩来的话会出问题，所以说呢要让大家养成这个守法守纪律的这么一个习惯，这次加强这个查处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环保部通报，从昨天开始到18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区域性重污染过程。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要求各地继续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测，14日到18日，京津冀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局部可能出现区域重污染过程，其中石家庄、保定、邢台、郑州、临汾等城市可能出现2天以上的严重污染。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主任李建军介绍，相比前2次污染过程，此次重污染影响时间较短，17日前后将会达到污染峰值。 16号北京有一个逆温，就空气的流动性啊什么都不是很好，而且大气冰原层比较低，结合这两方面的情况看，可能16号可能的风险会比较大。石家庄呢，就是基本上这后面这几天啊都会超过200。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继续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切实落实预警方案，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环保部大气司环境质量管理处处长陆世泽介绍，截至目前，区域内已经有30个城市按照预报预警结果启动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山西临汾等14个城市发布了重污染天气的红色预警，目前的13个突发组都已经基本到位了。这次为了提高应急执法的针对性呢，我们也充分利用了一些高科技手段，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对有一些区县里边攒小乱污等小企业重点进行监督检查。 温暖回家路，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今天的春运小助手眼玲。今年春运和去年比有什么不同？先来关注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的一组数据。2017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56亿人次，同比增长9.7%，日均呢是880万人次。除了量的增长，智能化是今年春运的新亮点。前两天，北京、乌鲁木齐、武汉、长沙等地坐火车的朋友就体验了刷脸5秒快速进站的便利。部分高铁列车还提供了微信刷码点餐服务。在西安火车北站，智能机器人欣欣首次亮相，为旅客答疑解惑。 没有身份证怎么买车票？ 请先去1楼3号售票厅12号公安制证窗口办理临时身份证。 科技范儿十足的春运保障措施，自然少不了智能的无人机。沈阳丹东铁井设立近千个视频探头，配合无人机巡逻，为高铁运行保驾护航。而在广东佛山，无人机在高速公路巡逻成为一道安全风景线。车主小陈： 高速上面平常会看见一些很不文明的行为，占用那个应急车道，无人机执勤及时的制止这种现象，大家春运回家路线会更加畅通。 列车晚点怎么办？最权威的本地购票攻略怎么查？别担心，广铁集团推出的春运日历 APP 可以成为您口袋里的火车站。电子日历创作团队成员冯曼介绍，目前这款 APP 的网上阅读点击量已经突破了6000万人次， 可以实时查询到广州、广州南、深圳北等车站的列车正晚点、加开列车、候乘及余票信息，还可以点击获取车票直漏攻略等春运资讯。 最后还要提醒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起到1月17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霾天气，局地呢有重度霾，可能会对春运交通产生较大影响，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小助手预祝您在温暖的回家路上旅途顺心，一路平安。 新春走基层，请听央广记者孟永辉、张磊采制的录音报道。黑池庙村的美丽转身。 冬日的清晨，陇南市礼县的气温也接近0度。走进中坝镇黑池庙村，一排排院落整整齐齐，房前屋后干净敞亮。2013年，黑池庙被确定为陇南市人大的扶贫联系点。提起进村后的第一印象，机关办公室调研员李玉直摇头。 河里都是烂河滩，羊啊、鸡啊就到处乱跑。下雨了以后呢，整个巷道里牛粪、猪粪、人都根本没办法走。 为此，扶贫工作组争取危房改造项目，重新规划村落布局，通过基础设施改造，让水电路各归其所，推进改建改测，实现人畜分离。房前屋后有了小花园，垃圾遍地的烂河滩也变成了文化广场。李玉说，随着环境逐渐变好，村民们的精气神也大为扭转。 基础设施一建好呢，整个把民风也就带好了。他在乱扔乱放，他自己就不好意思，整个村民素质也就得到了提高。 脏乱差的南新市得以解决，村民致富产业培育紧随其后。针对老百姓既盼温饱又盼环保，既求生存又求生态的现实需求，甘肃省把80%以上的退耕还林任务安排在贫困乡、贫困村和贫困户，使他们能够享受更多奖补资金。李玉说，去年黑池庙村把1000多亩退耕还林的耕地全部种上了核桃树。 这些核桃树苗，再过3-5年的话，对这个村来讲，就是个聚宝盆。不说多，一个核桃树收上50斤，一家有100株核桃树，对他们来讲，那比出来打工的好。 彩虹路民族情2017一路同行北京工艺书画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展览展出来自港澳台等地区的艺术家书画作品。这些作品拍卖及展览募捐所得将全部捐献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美术教育事业。央广记者沙尔纳、于子月报道。 彩虹路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行是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节目中心、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澳门美术协会在2013年联合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刘小龙： 近4年的时间里，得到社会筹款近400万元，为民族地区援建彩虹路美术及音乐教室近130间，受益学生达5万人。 彩虹路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行在中国青基会设立彩虹路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小学建设彩虹路快乐美术和彩虹路快乐音乐教室。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事业部部长池耀平： 受捐前其实学校什么都没有，没有美术的任何的东西。我们做这快乐美术教室的时候，让学校找一间教室，我们送的这些美术的教室的这些器材啊，孩子们也都特别喜欢。 澳门艺术家梁杰文： 顾城有一首诗叫做《杨树》，我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是我却多了一双眼睛。像你讲到的，他可能很多资源可能还跟不上一些发达城市里面的小孩，但是他少了这个东西，他多了一个心窗，多了一个发现美的眼睛。 陆军某部大功三连在由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转型中， 按照习主席关于改革强军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指示要求，苦练精兵，磨砺能打胜仗的尖刀利刃。请听系列报道《学习力就是战斗力》的第二篇，采自央广记者李燕、李瑞、黄慧甫。 2013年12月，为适应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大工三连所在师改成旅，所在营整编为合成步兵营，连队的装备由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升级换代成步战车。尽管三连更换新装备比旅里其他兄弟单位晚了4年，但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在实弹射击考核中打出了8个科目全部优秀的成绩。然而不久举行的一次军事考核又给他们浇了一盆凉水。指导员王金龙： 老步兵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就相当于你一个人，你以前拿的是刀，现在给你发枪了，你还拿里边的刺刀用。 大家深刻醒悟到观念代差比装备代差更加致命。他们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新军事变革的论述，通过讨论辨析，破除了以往重体能轻技能、重单兵轻协同等陈旧观念，从思想深处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三连士官长张海生： 主席讲了，创新是我们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们连队的话，这个创新的话就是我们战斗力的生命源泉。 连队官兵先后摸索出升级过关、分组对抗等8种训练方法，使训练效益大幅提升。改制换装3年来，全连官兵4大专业15个科目优良率达到95%以上，实弹射击考核连续3年夺得全旅第一名。 新闻动车组：商务部回应美方起诉，不存在对电解铝等提供补贴问题。书写首都高校河北曹妃甸向北京高校无偿提供土地。西安警方破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获非法售卖个人信息上亿条。请听报道。 1月12日，美国就中国对原铝、电解铝提供的相关补贴措施提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称中方对原铝、电解铝提供贷款以及低价煤炭、氧化铝、电力等形式的补贴，严重损害美相关产业利益，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对此，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指出，中国铝业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与市场化的行业，相关贷款和购买原材料均已充分市场化和商业化，不存在美方所指称的补贴问题。美方的磋商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世贸规则基础，所谓补贴项目是对行业市场的误读和对世贸规则的误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本： 我们希望各国审慎克制规范使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也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通过磋商交流、业界合作等方式化解摩擦，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唐山曹妃甸区近日出台打造首都高校疏解集中承载区工作方案，将建设首都高校疏解集中承载区硕和教育园区，总面积约为16.48平方公里，可以容纳8至12所高校进驻。对北京集中转移的高校将无偿提供土地，每所学校可获得2000亩至3000亩。曹妃甸区委有关人士透露，校园建设过程中还可得到资金扶持， 还可享受到曹妃甸的一种9通1平的基础设施服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给予适量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为进驻教育园区的教师员工按成本价提供住宅。 为解决高校承载区的通勤问题，曹妃甸备好了连接北京的便捷交通服务。2017年底，随着唐曹铁路通车，曹妃甸到北京只需90分钟。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唐山报道。 近日，西安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查获的被非法获取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达到40个G，上亿条次。办案民警介绍， 这40G包括上亿条公民个人信息，基本囊括了西安市所有小区的住户的信息，有业主的姓名、业主的电话，然后业主的房号，还有业主的身份证号码。 这名房产销售的上游犯罪嫌疑人陈某表示， 就是因为公司工作的这个便于吧，趁人不注意。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务院日前印发《13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指出到2020年， 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将达12件，知识产权服务业收入年均增速将达20%。 新华网认为，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知识产权作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将更加突出。 陕西蓝田县政府日前成立了蓝田县马上就办办公室。据了解，这是蓝田县落实西安市政府效能革命的一项具体措施。 央视网指出，当前部分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群众的事情之所以不能马上就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管理与问责不严。 中青在线评议，专门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可能导致出现机构膨胀、用工不公。强化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监管力度，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成为马上办，才是更合适的举措。 北京海淀法院日前审结一起天价拖车费案件，判决要价12.87万的拖车费应为31685元。法院认为，救援服务公司主张的各项收费远高于同行业一般收费标准，不予采信。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分析，救援公司的拖车救援业务价格远高于行业标准，出价又不容商量，已经构成垄断经营，而垄断客观上是由行政许可造成的。 央广网指出，只有交通事故救援彻底引入市场机制，打破相关的利益藩篱，才能真正的使天价拖车费乃至由此引发的官司不再发生。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市光华门广场举行第12次烛光集会，要求宪法法院早日通过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并呼吁逮捕涉嫌权钱交易的大财阀掌门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4号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搭载一星通信公司10颗卫星的猎鹰9火箭。 美国环境保护局13号作出最终决定，将继续推行此前提出的2022年至2025年汽车和轻型卡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环保局不寻常地做出这一闪电决定，是为了保证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在当选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不被轻易削弱或推翻。 少数民族艺术家欢聚一堂，用真情赞美生活，用音乐讴歌时代，用歌声为您送去新春的祝福。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2017年1月15号晚19:30到22点，为您呈现《多彩中华》中央民族歌舞团2017新年音乐会，中国少数民族精品音乐会第3季《香桂琼》。肉孜阿木提、李卫红、张平，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做客中央台直播间，与您分享音乐会的点点滴滴，敬请收听。 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习主席外交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赴瑞士访问，点学士外交又将呈现怎样的亮点？ 问面孔，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辞世，一个人的百年有着怎样的光彩？ 非市场，今天起海南火车离岛也可享受免税购物，免税店保税区、自贸区多地开花，能否吸引庞大海外消费回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方亮，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